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

他相拥左右，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生死没鸳鸯。嘿呦，是谁为你而死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嘿呦，是谁为你而争斗，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 听到你的

专属于你。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I've been 战斗力，坚持我的阵地，闪亮爱拥抱着你。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boy.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boy.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张古表白为我电台沾染气，苏北人生告别黑白唱机，在努力让自己变得帅气，炫耀出在前现在。

知怎么形容。街道上闪的霓虹就像是对的笑容，能不能给我一分钟安安静静跟你沟通。亲爱的，我真的跟他们不同，话不多往天上迈手，不是不想牵你手我，只是在帮你微笑颠倒，对你我始终温柔，请别怪我沉默害羞蛮凶，会拥抱着理由。我真的爱上不啰嗦，可以很勇敢大声地说，幸福像编剧情话片，我亲着你的脸，开心明显，我们往对方的身上扑面，快乐不必先，我们住在彼此心里面，一整天累积成年，幸福像编剧情话片，我亲着你的脸，结局写面故事里我们一起走很远，我没真的爱很出真新鲜，我情愿想永远。城市一晚闹哄哄，人潮上快成的时钟，这不是为了感动，廉价的装够太浓，这感觉我不知怎么形容。街道上闪烁的霓虹就像是短暂的笑容，能不能给我一分钟安安静静和你沟通。亲爱的，我真的跟他们不同，话不多我天生慢熟，不是不想牵你手我，只是在等你微笑点头，对你我始终温柔，请别怪我沉默和手慢熟，为拥抱找理由。我真的爱上不啰嗦，可以很勇敢大声地说，我们住在彼此心里面，一天天累积眷恋，幸福像编剧情话片，我亲着你的脸，结局写面故事里我们一起走很远，我没差别来看出入真心鲜，我情要下永远， 我们像机器机械，我的爱恋爱就该放轻松，怕起来都不需要眼红，不得的战胜系统虚弱捏动，我不会变这么柠檬，也许会让你很受宠，给我真心很受用。 幸福像连剧情一天，我亲着你的脸，开心明显，我们往对方的双向呼应， 快乐不必先，我们住在彼此心里面，一点点累积眷恋， 幸福像连剧情一天，我亲着你的脸，结局写面故事里我们一起走很远， 完美真恋爱很出动真新鲜，我情愿下永远。

轻松美好。写了封信给你，好像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多希望有缠绵把地址看错，或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 心中